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晴空依旧，光照充足，但气温受到冷空气的压制上升乏力，最高气温将停留在-20摄氏度以下，加上今天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将变得更加寒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秀啊，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荀磊走进商场，寻找着卖钟表的柜台。就在这时候，他心中浮出了关于人和计时器关系的种种思绪。他知道同院西耳房的海奶奶屋里有一架紫檀木外壳的老式挂钟，上方雕刻着类似蚌壳卷窝的装饰性图案，下方挡住钟摆的小门上嵌着一块椭圆形的珐琅，上边绘有一只嫩黄南洋玫瑰。那挂钟的外壳早已失去了光泽，有的接锁的地方明显松动，珐琅画的白底子已然变黄，那只洋玫瑰的形态更显得格外古怪，让人想起100年前的西欧情态，如枝形蜡烛台、鲸鱼骨撑起的长裙、带尖塔和吊桥的古堡等等。那挂钟除了文革里的破四旧阶段一度摘下来藏起来，避了一阵风头，几十年里一直陪伴着海奶奶，忠实地和她共度着日日夜夜。但是那挂钟早就停摆不走了，有一回海西边把荀磊找去向他请教，哎，你不是修过薛家的座钟吗？你给看看我奶奶这个还能不能修好，你要是没工夫，只要你说声能修，我就报到天安门修理部去。荀磊一看吃了一惊，这是个古董啊。海西斌问他，外国来的吗？ 不是，晚清时候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荀磊告诉他，你可别抱歉啊，你要是抱歉，他们就该动员你卖了。他们收购去倒也不是为了收藏，因为咱们中国历史太悠久了，不是明朝以前的东西简直算不上什么文物，他们可能会拿去卖给外国人，卖高价给国家挣外汇。可是我觉得没必要让外国人得着咱们那么多古董，即便是民国初年的东西，你留着吧。反正他俩正说着，海奶奶回来了，顿时动了气。哟，西斌，谁让你把他给摘下来的？谁说我打算修他来着？都是你多事，甭修，就那么挂着挺好，不用他打点儿，我也能知道是什么时辰了。您瞧，这就是海奶奶跟计时器的关系。他的余年已经用不着计时器做精确的度量，他所需要的仅仅是那计时器所唤起的无尽的回忆。但是就在海奶奶的隔壁，张叔叔家里却格外重视计时器的准确性。他们家人人有手表自不必说，闹钟座钟也不止一个。一进门的堂屋中高悬着一个方形的棕色干电池电子走时钟。张叔叔的书房里，书桌是带日历温度计的国产闹钟，书架里有一个是日本八音电子音乐钟。另一边的卧室里肯定还有别的钟，而且他们家所有的钟表几乎永远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保持一致。星期日的商场里顾客稠密，荀磊正转动着身子寻找钟表柜台的时候，一个人从他身后边飞快地走过，两个人的胳膊重重地碰撞了一下，那个人手里的一样什么东西吧唧掉在了地上。哎呦，对不起，荀磊赶紧对人说，哎呀，我的稿子。那个人慌忙地拾起了地上的东西，本是因为他慌忙走动从后边撞着了荀磊，所以他直腰后本来也想道一声对不起，但是抬眼一看，面前不过是一个比自己年岁小许多的小伙子，就哼了一声扬长而去。那个人就是龙点睛，荀磊自然不认识。龙点睛从韩一潭家里拿到那份留着究竟是个祸害的诗稿，出得那个四合院以后，本是打算把诗稿带回家里再烧掉的。可是当他路过胡同口的那排浅绿色的垃圾桶的时候，他想，干脆就在这儿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算了，难道还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拼接复原吗？回家去烧，妻子还得问，还得费唇舌解释。于是他就在那垃圾桶前面撕僵起来。谁知道这时候偏来了一个老头，龙点睛不知道那是胡同里专门捡废纸的胡爷爷，手拖着个小轱辘车，一手拿着根带粘针的竹竿，高声地跟他说，哎，同志，您别撕，嘿，您就扔给我吧。这让龙点睛吃了一惊，他还是把那诗稿撕得粉碎，团吧起来扔进了垃圾桶，瞪了老头一眼，才快步离开那条胡同。他按原计划进了地安门百货商场，到照相用品柜台买了一个袋装式的照相册，就急着赶回家。他晚上约了一位编辑到家里随便谈谈，他打算赶在那编辑到达之前，把那些他跟名家合拍的照片都插进这个相册里， 这样他在请编辑听新录的曼托瓦尼乐队演奏的名曲的时候，只要把相册递过去，就能坐收尽在不言中的效果。龙点睛的心情本是非常之好的，犹如雨过天晴般的明丽，但是跟那位捡破烂的老头的相遇，毕竟还是在他那晴和的心境上抹了一道阴影，故而他的中枢神经里仍然迸射着那稿件可别发生意外的那个火花。当他和荀磊相撞，相册落地之后，他急促中把相册说成了稿子，实在并不是偶然。但是龙点睛冲出地安门百货商场的大门以后，也就把那心中的阴影驱逐了。他望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心想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在这人生的战场上，我要抓紧一切机会不放。对于他来说，时间就好比是一只握在拳中的骰子。荀磊在跟龙点睛碰撞之后，对于龙点睛的失礼倒无动于衷，但龙点睛口中喊出的稿子这两个字却触动了荀磊的心事。在骑车出来的时候，他本来是命令自己把惨遭退稿这事儿束之高阁的，但是这时候却禁不住又心潮起伏。仅仅是因为他年轻，他能够做并且可以做得很好的事，仅仅是因为还轮不到他来做，即便做成功了也要遭到漠视。而最古怪的是，这事明明是国家需要尽早做成的，并且有资格去做的人还没有去做，甚至也不打算去做，但是他做了也还是不被承认。有的人宁愿留下空白，也要论资排辈儿。荀磊因为陷入了沉思，一时盲目地在商场中转悠起来。他想，西服、领带、太阳镜、电子琴这些东西，曾经都被看作是腐朽堕落，几度被批判取缔，但终究还是由一批年轻人带头推广使用而站住了脚，渐渐地成为了平常的东西。现在不是连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穿起了西服吗？不是连讴歌革命战争的影片中也采用电子琴伴奏插曲了吗？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啊，你应当进一步的以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收容消化一切对我有用的新事物，并且应当进一步的甩开步子，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新潮流。怎么能懈怠呢？怎么能碰了钉子就罢休呢？荀磊握紧了拳头，他想买表回去立刻就找晚书商量，明天把那译稿另投到哪一家出版社去。或许这次该亲自把稿子送到编辑部，索性把自己的心情向他们和盘托出。不知不觉的，他已经来到了钟表柜台前边，一眼他就看见恰好有他所要买的那种表。啊，太好了！说着他就靠近了那个柜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这人呐，一喝酒就容易进入仙境，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就仿佛凝固了。在一品香烟酒店里，李凯早就喝得半醉，他胸中淤积的闷气使他恍若坠入了一个半明半暗的洞穴里。那洞穴很深，而且充满了急转弯，他踉踉跄跄地朝前边走去，似乎总看见澹台蜘蛛的背影一闪，裙子角一扫，却总也追不上他。而一只长着大长脸的蓝蝙蝠总在他眼前飞来飞去，切断着他的视线。李凯觉得已经累得筋疲力竭，却毫无追上澹台蜘蛛的希望。澹台蜘蛛不知道为什么是戏台上的装扮，似乎是木兰从军最后一场对镜贴花黄的扮相。李凯曾经对澹台说，你这身行头比别的戏里的全都强。澹台曾经高兴地把双手一合，真的吗？可是现在澹台连正脸也不给李凯。忽然李凯眼前出现了卢宝桑，卢宝桑亲热地招呼着他。李凯愣了愣神，心想这位谁啊？哦，想起来了，常到薛家串门的那个愣头青。一个人只能喝闷酒，两个人凑在一块却能喝豆闷子酒。想到这儿，他就忙站起身来招呼卢宝桑。卢宝桑本来是一肚子怨气，路过这酒店，灵机一动钻了进来，打算拼个死罪的。没想到一迈进门槛就看见了李凯，而一看见李凯，他就联想到了澹台蜘蛛，一想到澹台蜘蛛，他就又联想到了豆汁记，由豆汁记他又想到了金玉奴的父亲金松是个丐帮头，由这一点他又对澹台蜘蛛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而当他落座以后，他又马上把这种亲近感奉献给了李凯。他倒没把李凯联想成那遭到棒打的薄情郎莫姬，人在电火般的联想中常常具有这种精密的筛汰力。李凯没有料到，卢宝桑一杯酒下到肚里，就哇啦哇啦地夸上了朱大姐。他说朱大姐演的那豆汁记他都要到场叫好，他是夸完了唱功，夸做派，夸完了扮相，夸行头，滔滔不绝。那金玉奴真让朱大姐给演活了，朱大姐那戏路子嘿多宽呢，为人厚道，观众想看狮子惊风，北京能上这出戏的人没有，不是杨荣环人家平常待在天津，不能随便来北京露，是不是？咱朱大姐为满足观众，嘿，带着病就上了台，那唱腔，那身段，尚小云活着也不过如此，也就是一个屁股座子，生硬了点，呵，台下就有那不要脸的起上了哄，什么玩意儿？你上台试试去。人家朱大姐本来不是唱上派戏的，串一出给你们开开眼，你就给脸不要脸了，切。散了戏，我在剧场门口憋着，那小子刚一出来，上去我就给他一拳。就这么一路唠叨下去倒也罢了。李凯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卢宝桑夸来夸去，竟夸出了这样的话。姐夫，嘿，您说那金玉奴仁义不仁义？豆汁剩饭紧着给落难的人不是？他们家要是丢了手表什么的，能随便赖人家家偷的吗？朱大姐在台上丢了孩子，也没说让哪个丫头啊跑下来啊搜查我呀。卢宝桑扯着嗓门那么一通乱叫，小酒店的酒客们都知道了李凯的身份， 马上就有好几位都凑了过来，对他表示敬重和关怀。一位老人跟他说：“哟，看见您是蜘蛛的当家的呀，听说蜘蛛晚上散了戏，都是您把他往家接啊。我给你们哥们俩道乏了，我最喜欢听蜘蛛的戏，那玩意儿磨练的精啊，一出木兰从军，兼有梅派的典雅，程派的含蓄，荀派的活泼，上派的火爆，不易呀。”几位中年人一声接一声地问：“哎，您那口子又在排什么戏呢？他那新腔您总是头一个包二福的吧？”“哎呦，多年看不着红福传了，蜘蛛能给露露吗？”李凯还来不及搭腔，他们几个竟不知道为什么争辩起来了。啊，原来是其中一位说了句木兰从军里的布景忒实了，其他几位不同意就抬上杠了。因为大家都在微醺的状态当中，酒言无忌，几句话不合竟至于满脸见猪，几乎都快打起来了。“哎，成了成了成了成了。”卢宝桑站了起来吆喝他们：“有什么意见啊，一个一个跟我姐夫说，姐夫自会记下来，告诉给朱大姐，吵什么劲啊啊！”还真有几位认认真真的挨着牌向李凯诉说起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李凯只觉得那悠长的山洞似乎终于到了尽头，长脸蓝蝙蝠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而澹台蜘蛛所装扮的女装木兰终于停住了脚步，徐徐地朝他转过身来。“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卢宝桑又突然大喊起来，训斥几个不知趣的酒友：“人家姐夫还得回去跟朱大姐商量纤细码的事儿呢，哎，谁像你们有着闲工夫就泡在这儿没见没完的这儿灌。”李凯突然酒醒，他庄重地站了起来，抻了抻衣襟儿：“我真得回去了，各位少陪。”酒友们纷纷热情地向他道别，仿佛欢送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李凯朝门边走去，下意识地从衣兜里摸出了一支香烟搁进嘴里，但是他继续伸手在衣兜里摸索一通之后，却没有找到打火机和火柴。他出来的匆忙本来就没有带，正当他在门前踌躇的时候，卢宝桑一个巴掌拍到他肩膀上，另一个巴掌扣到了他的手心里：“给姐夫，您留着用。”李凯也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就对卢宝桑笑笑推门走了出去。李凯站在一品香的门口，前边是鼓楼，后边是钟楼，一阵寒风从钟鼓楼当中穿过，他不禁吐出了那根没有点着的烟，打了一个嗝。李凯彻底的清醒了。 听众朋友，牛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演播梁岩，录音师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收听